系，我系独立媒体记者叶荫聪，我而家咧就喺呢个黄鹤大道中啊长江中心嘅附近。咁咧就我见到前边咧有一堆人咧就喺度进行紧抗议静坐嘅。咁咧就同埋佢哋俾警方围住咗嘅。咁我想了解一下，即系较早之前咧曾经即系都同佢哋一齐喺政总嗰度一齐嘅一个朋友啦，叫 Andrew 啊。咁佢咧就讲下个事发经过系点样嘅。Andrew 你其实最初咧几点钟去到政总噶？ 哦，就应该系一开始就因为我喺跟头 banner 上去嘅，咁所以一早就已经到噶啦。即系讲紧可能系五点左右，即系因为我哋已经到咗政府总部咁样。咁嗰時人好多啦，即係一路都啲人上湧上嚟啦，同埋我諗今年都幾得意嘅，都真係有啲朋友咧係唔係好遠咁早走嘅，即係佢哋都留咗好幾個鐘啊，甚至乎去到頭先譬如八點鐘佢哋先走咁樣。咁亦都即係一路都聽到好多消息啦，就係、是、有唔同嘅團體佢哋好似有啲後續嘅行動咁樣，即係例如係一個嘅即係人民力量咁樣啦。頭先佢哋就見到阿陳偉業咁，佢應該係帶住啲人咧就想上禮賓府，咁就應該以我所知就係佢哋喺美國領事館嗰度就 check 住咗嘅。咁另外就係佢哋人民力量同埋社民連都應該都係有人咧，係曾經喺一個嘅呢個修頓球場出邊嗰度咧，亦都係 check 住咗，即係佢哋係應該係佢哋自己原本可能係想咧喺譬如社民連啲朋友好似就係想喺入邊等一等啲人先，然後先一齊行咁樣。咁然後去到之後咧，我諗去到大約七八點頭先咧，即係我諗係好多團體喺度傾緊嘅，應該點樣做。咁即係我諗係大家嘅選擇都不離開，就係、是、譬如係上禮賓府啊，或者係去做留喺政總啊等等咁樣啦。咁結果就最尾就係我即係、就是、以我所知就有一啲青年團體咁，佢就落咗嚟，即係就係、是、一個嘅長江中心出邊就想做一個嘅集會咁樣啦，即係喺馬路上邊。咁而因為社民連佢哋太遲嚟嘅，即係佢哋行咗好即係修頓好似都耽誤咗一段時間咁樣，咁所以佢哋咧就而家就啱啱好，佢哋就嚟到啦。咁所以佢哋就亦都一齊匯合咗咁樣咯，即係依個就係我所理解就見到係咁樣。 咁但係你匯合咗之後就，就我所知道就係你哋又俾警方包圍住咗喎，係咪啊？ 唔係頭先因為我要負責做大會嘅嘢嘅，所以我就頭先我都遲咗落嚟嘅，即係我落嚟嘅時候都已經見到啲警察就開始做緊一啲嘅所謂人鏈啊咁樣。咁最初都入到去嘅，但係跟住之後好似過咗十分鐘已經佢哋係話即係有出冇入嗰一種㗎啦咁樣，係啦。咁變咗其實而家入邊嘅朋友咧，應該佢哋就喺度討論緊下一步行動，但係就唔知道會點樣啦。佢哋小組做緊討論。 咁警方而家就包住佢哋，就唔俾佢哋集體地有任何嘅即係向前或者向後嘅行動啦，係咪啊？ 似乎係啊！而家我哋見到就係有兩，即係頭先就得一重嘅，即係警察人鏈嘅，而家就多咗一重噶啦，已經。咁就係、是、即係見得到都即係好明顯，可能係做緊一啲布防啦，同埋可能唔知會唔會有再做拘捕咁樣，係啦。 但警方有冇同佢哋即係宣布嘅話會有咩行動啊，或者要求佢哋做啲咩呢？ 我落嚟到而家都未有，一般係出黃旗或者紅旗噶嘛，即係佢哋會出下依一啲嘅，同埋會有啲嘅宣佈，但係而家就似乎冇，反而似乎我而家見到就係佢想將我鬆封鎖線咧就越拉就越闊，咁如果越闊嘅話咧，就可能出邊嘅群眾咧係唔知道入邊發生咩事，依個我擔心啲嘅。其實我而家見得到就係咁啦，係啊。 OK， 咁唔該曬你 Andrew。OK， 咁我呢個報道就到呢度啦。